一张借条上大写金额是三个字600元，小写金额却是60000元，就是阿拉伯数字六后面四个零。原告李女子说了，双方是借贷关系，要被告男子徐某连本带利归还，而被告男子徐某说两人是情人关系，是当初被逼无奈写下的包养费，金额是600元。后来经过审理，法院判决男子徐某要归还李女子本金和利息7万多元。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2014年7月，李女子手持两份借条将男子徐某告上法院。2005年8月呢，徐某向他借了6万块钱，并且出具借条，第一笔钱还没还。2010年又向他借了3万元，也出具了借条。那法官就发现其中一张借条上的金额前后是不一致的，大写金额是600元这三个字，小写金额是60000阿拉伯数字后面四个零。在法庭之上，徐某的说法更是令人瞠目，说他和这个李女子是地下情人关系，他们相识于2001年，他从来没有向李女子借过一分钱，因为自己收入可观。这两份借条呢，是当初他被李女子逼迫写下的，当时呢，李女子逼他和妻子离婚，他担心事情闹大，不得已就写下了。那对于在2005年的那个借条上的金额，他说当时李女子要求他写60000，但是呢，这个男子徐某只写下了这个汉字600元，小写金额写了600。当时李女子没有注意，事后是李女子在小写金额后面添了2个零，这个金额就从600变成了60000。那为了证明双方之间的所谓包养关系，男子徐某还提供了信用卡明细，说这张信用卡是李女子拿着他的身份证去办的，作为李女子日常的生活开支。那在法庭上，李女子表示两人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并不是包养关系。李女子承认在2005年到2011年之间呢，这个男子徐某每年支付给他借款的利息2000元，一共是还了14000。到了2014年，徐某归还了14000本金，双方还通过短信的方式达成协议，以后男子徐某每个月归还1500，直到他退休后提取公积金余款一次性归还，但后来只归还了1400块钱，又停止还钱了。对此，李女子还提供了银行对账单明细和双方的往来短信。那个男子徐某就喊冤说，自己包养李女子几年来，每年向她支付的生活费都不少于2000元，李女子收到的上述利息和本金都是不当得利，应当返还，她不可能偿还李女子一分钱。青浦区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被告抗辩说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包养关系，但是他提供的信用卡对账单不足以证明，并且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包养关系与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没有必然联系。那另外呢，被告主张这个借条是原告逼着他写的，也没有能够提供出证据来证明，所以被告抗辩难以采信。那根据这个原告提供的借条，足以说明双方是存在着借贷关系。那关于这个借款金额，根据被告男子陈述说，当初写借条的时候，李女子是要求写个60000元，那徐某自己给改成了徐某自行就写成了600元，那可见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就是60000元，并且双方都陈述说认识多年，关系不错。那借600块钱写借条，这显然不符合生活常理，所以确认这份借条借款金额就是60000元。双方对2010年那个借条上的30000元是没有异议的，所以呢，确认这个男子徐某是向李女子借款，一共是90000元。李女子认为被告已经归还了利息，本金共计是15400元，因为她没有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曾经约定过利息，而且这个男子徐某认可14000是偿还的利息，那么上述款项应该作为本金予以扣除。最终呢，法院判决徐某要归还李女子是74600元借款还有利息。那在判决之后， 男子徐某不服，提出了上诉。最近二审法院对借条鉴定认为，借条这个字迹当中这个汉字百是由万字改写成的。那因为改写借款金额显然对李女子是不利的，因为她是出借人，所以说李女子主张借条是徐某改写的，这比较合理可信。那法院就认定2005年借款金额是6万元正确，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那么就这个案件当中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请嘉宾来进行分析。今天嘉宾是来自北京东义律师事务所的赵虎律师。你好，赵律师。 哎，丹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当借条上的这个大小写不一致的时候，法院会怎么样来认定呢？ 这个不能单独的说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认定，单独的去说没有一定的认定规则，要根据具体的情况。也就从本案来说的话，首先双方究竟是什么关系啊？其实双方一直在辩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都不一样说法， 是不是借贷关系还是其他的关系。如果是借贷关系，是真实的借贷关系的话，法院应该支持，完了不是真实的借贷关系的话，法院就不应该支持。在建立关系之后呢，在确定法律关系之后呢，下一步就是那是借贷关系呢，借的究竟是多少。我们可以这么说，从这个本案来看的话，如果说男方主张是另外一种关系，比如说包养关系，那他需要举证，而如果包养关系的话，像本案当中他举一些银行的这种来往的记录，那肯定是不够的， 还是不够的， 不够的。包养关系肯定你需要有一些双方这个语言上啊、生活上的一些事实， 其他的 一些证据能证明他们属于另外一种关系，并且还要证明他们之间即使是包养关系，也要证明这笔钱无视借贷，因为包养关系之间也会产生借贷的问题。 对， 这是第一。所以从本案来看的话，应该认定为借贷关系，没问题。 这是先确定了。 确定了。第二就是说，这个究竟大小写出现问题了之后怎么认定，是认定小写呢还是认定大写呢？那要根据具体情况，根据这个现实的一些人们行为的一些惯例来认定。首先呢，我们可以说假如这笔钱是600的话，法官也说了，600的话一般不会打这个欠条。 而且你们俩是多年的朋友， 多年的朋友。假如是6万的话，有可能打欠条。但是如果是60万的话，光条还不行。因为属于大额了，那就需要有一些这个来往的资金的凭证来证明。不然的话也很难证明存在这种借贷关系，这种事实的就需要一些事实的这个资金流动的证据。所以本案正好是6万，也就6万，从目前的这个司法实践以及我们这个现实生活来看的话，6万有可能会有资金的往来，也有可能没有，这个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人们这个6万块钱并不算太多。是这个样子。第二呢，要看双方的意思表示。因为女方说了是6万，并且第二审还做了鉴定，是这个百是由万改来的， 把字给改了， 一开始是写万来着，为什么写万呢？说明可能就是万。第二呢，男方也说了，说当时让他写6万，他自己写的600。这女方 当时女的也没注意， 女的没注意， 后来改了，后来改成6万了。 那看来这个6万还是有来历的。那所以呢，关于这一点双方还是能达成合意的。所以最后 最开始是6万，这是双方都没有异议的。 对，所以呢法院认定这个小写是真的。也就是在出现大小写之间发生这个不一致的情况下，要根据其他的一些证据以及社会的一些惯例，这生活中的一些规则，完了来认定。 因为李女子不可能说我把600改成把6万改成600，或把600改成6万，都不可能。 对， 这个他是出借钱的一方，对他是不利的，法院也这样认为了。 对，就是这个样子。 我借了6万，不能我改成600，是吧？是不这样？所以他就法院认定成这是6万块钱。 对，那这种认定是没问题的。 现在就这个案件是定性了，和你们这个包养关系是没有关系的了啊。这个 对，是不是包养关系和这个借贷关系之间不冲突？ 没有联系， 没有联系，也不冲突。 那就是一个借贷关系，你要 要偿还这些钱，一共是应该是借了9万哈，后来又还男子还了他一部分， 还了1万多，最后还有7万多。 嗯、那这个男子他认为我这是包养费，我每年给李女子不低于2000元的这包养费，还有一些来往的明细啊，生活取钱的明细。那这个所谓的包养费，他认为是李女子是不当得利的，得退还。那这个所谓的包养费有法律的保护吗？ 首先包养费呢，法律中没这个概念。 嗯，对 呀，法律当中没这个概念。 嗯， 因为这个事情本来是一种违背这个公序良俗的这么一个事情。 嗯， 所以呢，但是现实当中我们知道，就是确实有人会出包养费，有人会得到包养费。 嗯、 那一旦发生纠纷之后怎么办？ 嗯。嗯 一般我们会认为呢，作为这个，假如男包养女，当然现实当中也有女包养男，男方如果出了包养费，他要再想索回的话，一般是挺难的，会认为是一种赠与， 这赠与，对， 会认为是一种赠与，但是呢，假如男方有家庭，男方的妻子想索回的话，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因为男方是用夫妻共同财产，而且出于这么一个违背公序良俗的关系，赠予了另外一个人一笔钱，那这种情况下妻子可以要求追回，这是可以的。 这个案件还有一点就是说，男子徐某说借条当初是女子逼他写的，因为他就是也是担心自己有婚姻在嘛，怕事情闹大，就写了这么一个借条。但是法院认为你当时提不出证据来证明你是被逼迫的，那有时候借条是被逼迫所写的，是无效的吗？ 是这样，就是在这个我们办案过程当中啊，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主张，也就写欠条的人说我是被逼迫的，我是被逼无奈的，甚至会说逼迫各种情况，可能说他对方拿着刀子逼迫的，我要不写的话我有生命的危险，这也是刚才为什么说到在判断这个借贷关系是否存在的时候，在大额的情况下还要看资金的流动，对，这是另外的佐证。根据法律规定呢，如果是被强迫的情况下呢，这个合同呢，就这借贷民间借贷这个合同呢，不是无效的，是叫可撤销的，就是你可以要求撤销，撤销就自始，撤销就是不存在了嘛。但是呢，得举证， 这个怎么举证呢？当初他逼着他写的。 对，这就是举证的证据，当然有几种证据，关于这个录音、录像啊、文字啊、物证啊、证人呐、这些都是可以，都属于证据。这也是现实当中啊，不说这个案件，就是说从现实当中这种，说自己被逼写的，最后又举不出证来的，太多了。 对呀、 太多了，所以这也提醒一下，假如真的是被逼写的。那这种情况下呢，第一呢，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办法留下蛛丝马迹，要举证，要想到之后举证的问题。第二，假如这个像这个数额比较大，达到几万了，要及时报警，要及时报警，不然的话，你被逼写了那么大一个欠条， 又过了很多年 了，你都不报警，对不对？你怎么你回头跟你要，你说被逼的，怎么信呢？ 对，这个证据应该确实是比较难的， 比较难的。 但是还是要尽可能有这个意识去留下证据。 在法院在作为判断的时候也是比较谨慎的。一般这个说被逼的情况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一般都是数额都比较大。那数额比较大的话，那你有没有资金往来？你说被逼的，一看有资金往来，人家确实给你钱了，对不对？即使给钱了，这他会产生一种预设，就假如当时可能有语言上的一些暴力，但是确实存在借贷关系，那借贷关系也是成立的。关于写借条可能是被逼的，但是这种关系是存在的，也会支持这个原告的主张。 在生活当中，一些男女的之间的这种感情纠纷会存在一些财产方面的这个纠纷哈。 对。 但是这个案件我们看到法院先确立它是一个借贷关系，那么至于其他的你包养关系或其他关系就是不考虑了，可能你说包养费这个你证据又不足， 对， 是吧？ 对， 所以这个案子看来还是首先要确定它的性质啊，是借贷关系，确定好了以后之后再通过这个关系再去确定它的金额是多少，是吧？怎么来证明它确实是借的， 是吧？ 对， 中间还了多少？怎么怎么样？这钱为什么是属于李女士的？ 对， 得还。 对， 这个其实这个和这个情感可能没什么太大关系。 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情侣之间的这种借贷关系呢，其实也是按照一般的民间借贷来处理。现在情侣之间的借贷关系其实也不少。另外一个呢，可能和情感有关系的是那个，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这可能是有关系的，因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那个之前曾经也报过这样的案件，通过《非诚勿扰》这个节目，认识了之后呢，赠给宝马车，赠给现金，赠给了很多东西，后来呢不结婚了， 对， 也不还，最后法院认定啊，说这种赠与呢不是单纯的赠与，是以这个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就附条件的赠与。当这个条件达不成的情况下，你得还， 是可以的， 这个和感情就挂钩了。 对， 一般的是不涉及的感情的问题。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们稍后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燕郊的房产利好，卖家反悔，官司不断。 大智慧联合多家券商推出明星导师一对一免费问答服务，投资问题随问随答。 我是徐峥，现在下载大智慧手机版，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最近几个月呢，燕郊的楼市利好不断，但是也由此引发了多起买卖房屋的纠纷。房子突然涨价，涨得还很多，卖家就反悔了。房价大涨或者大跌，导致其中一方因为利益关系而不愿意履行，那么法律是如何规制的呢？近日，赵虎律师也代理了一起案件。赵律师，你好。 哎，你好。 您这个案件大致案情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就是在燕郊呢，大家都知道燕郊最近呢，因为受到这种地铁以及市政府动迁这些消息的影响呢，房价是涨了很多。当然这个今年其实房地产各地都有涨势，北京都有涨势，但是燕郊那边涨，燕郊和通州应该是涨得比较多的。 对，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产生了一些纠纷。也就是在双方在签合同的时候呢，房价还没有涨，但是履行合同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那这种情况下，当该过户的时候，哎，房价已经涨上去了，涨上去了之后呢，可能卖方会产生一些心理，就认为有卖亏了，卖亏了，不想卖了，想解约了。就出现这样的事情。据我了解呢，现在通州和燕郊那边这样的案件还真不少。 那不久前 有增加。 您到燕郊去开庭去了，当时情况怎么样？ 是这样，那个案件呢是这个，也是跟我刚才说的差不多。 现在这种案件比较多是吗？您感觉？ 我感觉这种案件比较多。因为那个案件也是在这个四五月份。签的合同，因为当时的房那个消息，东迁的消息其实还没有这个透出来。那这种情况下签的合同，中间呢又涉及到一些贷款的事情啊，过户的事情呢，就时间双方要约时间呢，这用的时间就比较长了。之后呢，在当这个房价涨上去了之后呢，卖方在履行合同过程当中就不积极了。就会涉及到想拖时间呀，不积极了。那买方呢就比较忐忑了，因为这个钱缴了，房子在人的名下，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局面。最后无奈之下，就双方沟通实在解决不了了，无奈之下 起诉到了法院， 嗯， 由法院来解决这个事情吧， 嗯， 就这么一个案件， 嗯， 对， 也是这个房价涨得比较多是吗？就您这个代理这个案件， 涨得比较多，因为燕郊的房价二手房已经涨了几千块钱了，应该是。 按照我们常规理解，你既然已经签了合同了，一般来说是不能反悔的。 嗯，对，是这样。 那既然被告把你给告了，你是没理的呀。 这里面有一个理性经纪人的这么一个考虑，就是每个人其实都在算账，他在考虑他的违法成本高不高。 嗯， 假如他的违法成本呢其实不高，但是获利又比较多的情况下， 嗯， 就或者违约成，或者我们说违约成本不高，但是获利比较多， 嗯， 那可能选择违约，也就在所谓的这个合同必守、合约必守这些规则，在利益面前往往是不堪一击的。嗯，对。 那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如果你卖家说我这房子不卖了，我现在涨价了，我卖亏了，不想卖了，嗯，那被买方给起诉了，那显然是这个卖方应该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你是违约的，你要承担责任的。 对，法律规定了这个关于违约的这个法律责任。那第一呢，就是合同履行啊，也就是说假如合同能履行的情况下，法院会要求先履行合同， 嗯， 而不第二才涉及到具体的承担哪些责任。比如说你违约了，按照约定呢，你应该是几月几日你要配合人家一起去办这个贷款手续， 嗯， 或者解押手续，你要提供什么东西，合同当中写的很清楚， 嗯， 但是呢你拒不配合，或者你拒不提供相关材料相关文件，那这种情况下你属于违约，要承担一个， 嗯， 违约责任，给人带来损失了， 嗯， 可能如果合同约定了违约金，你要承担违约金， 嗯， 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的情况下，你赔偿人家损失。 嗯对。那像您这个案件，那很显然是这个原告方是有理的吗？ 应该是有理的，没问题， 就是，买方， 买方是有理的，因为买方是想履行这个合同， 嗯， 但是卖方不积极， 嗯，那将来他会面临惩罚吗？有结果了吗？ 现在还没有结果，但是我们认为，那这个法院应该支持这个原告， 嗯， 也就是买方的这种诉求。 我们看到在不久前深圳有一个案件，在330房产新政之后呢，深圳的房价是暴涨，出现了卖家违约潮。那不久前呢，在龙岗区人民法院就一审判决了一名违约卖家按照合同成交价的20%要赔偿买家是44万，他还要承担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那由于法院在这个违约赔偿比例上具有自由裁量权，那早前的违约赔偿极少被顶格判处到20%，那这番判赔呢，被认为可能是法院处理这个案件的一个风向标。那涉案的房屋建筑面积是88平方米，买卖双方在今年3月份签订了买卖合同，约定的成交价是220万，合同成交当天呢，买家就支付了10万定金，并且在3月30号办理了资金监管，监管金额是49万元，4月20号银行出具贷款承诺书。然而3月30号房地产新政调整，房价深圳的房价是暴涨，进入到4月份，该房产市场的这个价格远远超过了合同签订之日的价格。根据评估呢，这个房子市场价到了280万，涨了60多万。4月22号，卖家就发出了解约通知书，理由是涉案的这个房产存在口头租约，租客不同意提前搬迁，并主张优先购买权。那据了解，目前通行的这个二手房买卖合同当中呢，都明确约定了这个卖家要保证承租人放弃优先购买权，以及在交楼前解除合同。那5月5号的时候，买家就将这个卖房的房主告上了法庭。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呢，双方的合同明确约定卖家要保证承租人放弃优先购买权，并保证交楼前解除租赁合同。那卖家现在又以承租人拒绝解除合同等等单方面理由解除合同，他已经构成了违约。那由于这个房产存在其他纠纷，继续履行合约强制过户条件已经不存在，因而一审法院支持按照合同成交价20%来承担违约责任，卖家被判返还10万元定金， 赔偿违约金44万元，同时这个案件当中的4600元的受理费和3220元的保全费也都是由违约方承担的。那么赵虎律师，这个案件当中是按照20%来赔偿了这个卖家，还承担了这个案件的保全费等等啊，一共是44万。那为什么当时法院是顶格判处的？ 这个呢，在判处的时候呢，法院啊，考虑到了这个买家的预期利益的损失，也就是说，如果当时我不买你的房子，买另外一个人的房子，那我就当时那价格就买了。但是现在你给我解约，中间过了几个月，我再买别人的房子，我中间有一个预期利益的损失。所以考虑到这个损失比较大，所以法院呢按照20%支持的，应该说法院支持的是没问题。 那这个有时候卖家你不履行合同就判赔你履行合同呗，有时候也不一定赔偿，但这个是赔偿的很高的。 这个里头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刚才您读的时候也您说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它产生了一些条件，就是说已经在履行啊已经不太合适了，因为法律规定了几种情况。比如说这个房屋已经卖给他人，那这种情况下也履行不了了。 对， 或者这个该房屋呢已经这个被抵押给了别人，那这种情况下再履行也就履行不了了。所以这是一个买房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风险，因为买房的这个过程啊很长，可能短则一个月左右，长则可能更长时间。那这个过程当中啊，买房的人已经交了购房款了，可能交了首付了或者定金了，但是房屋呢一直在这个 卖方的名下， 卖方的名下也就意味着他其实这 房还可以处置权， 他第一他可以卖给别人，他卖给别人，所以这就产生了一种道德风险，就是当房价涨的时候，我一看，哎呦，根据这个合同我要赔多少钱，我一算，哎呦，这房价涨的足够了，比这个多得多，那好，我卖给别人，卖给别人之后呢？我得了更多的利益，那我即使赔给你 赔点儿 也没问题，我也是挣的，就产生这么一个道德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可以这个抵押给别人，抵押了之后呢，因为抵押权是物权，这个权会随物走，那这种情况下你即使那这种再过户给买方也就没意义了，因为买方虽然买了你的房子，但是你抵押权也带过来了，而且抵押权我一算的话，这个我亏大发了，也不行了，法院也会说，那你们可以解除合同，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是不能这样比较简单的理解，就是从签订之日起应该就不能再反悔了。 是这样的。 对，那如果说卖家你反悔的话，通过这个深圳这个案件比较典型的啊，就是说有可能会承担一个，第一你要履行合同，第二你可能面临一个可能像这个他房产是200多万，20%的一个赔偿，40多万。 对， 会有这么一个，不光是一个履行合同的问题，还有一个你的赔要承担一个违 约金，对， 要根据你对买方的这个一些可能损失情况。 对，会根据具体情况，一是他约的违约金是多少，第二呢，就是实际损失是多少。假如实际损失比较少，约的比较高，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说行使自由裁量权，就是说你实际损失没那么多，不能按照顶格给你，但是实际损失比较多的情况下，法院也会说你顶格就20%就给你了。 那像这个深圳这个案件，有评论说可能会成为今后类似案件的一个风向标，您认为呢？ 我认为也有可能，因为这种情况下可能法院考虑了双方的过错程度， 案件也比较多， 对， 全国各地都有这种房地产突然涨价的情况，卖家 要抑制一下这种情况，对，其实这个20%可能跟他们合同约定有关系，按照现在的规定呢，他甚至可以约定为30%， 还有可能更高， 对， 那最后还有点时间哈，您对于这个卖房者有什么样的提示吗？ 房屋买卖，我认为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呢，房屋呢其实还是在涨价当中，尤其一些特殊的地方，双方呢在这个第一呢，双方的交易过程不宜太长，最好不要因为现实当中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考虑到什么。一些这个他是不是有名额呢，涉及到一些这样的因素，第一就不要拖太长，第二呢尽量把这个违约责任写得多一些， 明确一些 明确一些，对， 好，